约伯传第十三章。的确，这一切我亲眼见过，亲耳听过，是我熟悉的事。你们所知道的，我也知道，我并不亚于你们。但是，我愿同全能者交谈，愿与天主辩论，因为你们都是谎言的捏造者，全是无用的医生。恨不得你们闭口不言，这样才算聪明。请你们听我的劝诉，留意我口中的辩论。你们想以诡诈来为天主辩护，以谎言来为他说理。难道你们想偏袒天主，有意为他辩护吗？他揭穿了你们，难道为你们有益？难道你们能欺骗他，如人之欺骗人？你们若假意偏袒，他必严厉斥责你们。他的尊严能不使你们恐怖？他的威吓能不落在你们身上？你们的古谚都是些腐朽之谈，你们的答辩都是些泥质的盾牌。你们且住口，让我来发言，不要管我有什么遭遇。我已将我的肉放在我的牙齿中，已将我的性命放在我的手中。即使他杀我，我仍希望在他面前表白我的行为，这样对我还有救，因为恶人不敢到他面前。你们要细听我的话，侧耳静听我的解释。我今呈上我的案件，确知我自己有理。若谁与我争辩，我就住口，情愿死去。唯有二事，你切莫向我做，我就不回避你。请将你的手由我身上撤回，莫让你的威严恐吓我。那时你若召唤我，必回答，或者我说你回答我。我的邪恶罪过就有多少，让我认识我的过犯和罪过。你为何遮掩你的面容，将我视作你的仇人？难道你要吓走被风吹落的树叶，要追逐已枯干的碎秸？你写下了我受苦的判词，使我承担我青年时的罪过。你把我的脚伏在木桩上，窥察我的一切行动，又为我的脚步划定界限。我的生命已如腐烂的朽木，已如蛀蚀的衣服。